老狼拔牙。有一只老狼，它是只很坏很坏的老狼，它的样子也长得很难看，一身赖皮，一双绿莹莹的眼睛，一张大嘴，嘴里长着两排尖尖的牙。它干了许多坏事儿，比如说把猪妈妈刚生下来的小猪仔偷来吃掉了，把跟着羊妈妈出去散步的小羊羔抢来咬死了。大家对它又恨又怕，远远看见它的影子就都躲开了。这一天，老狼吃不到东西了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它蹲在地上，心里打着坏主意，大家都防着我，再想偷吃办不到，这可怎么好？哦，有了，我把坏事儿都推说是我的牙干的，骗人家来替我拔牙，我就把它啊呜一口吃掉。他觉得这个办法很好，就用爪子捂着脸，假装哭起来。这时候，有只长颈鹿走过。这只长颈鹿可真是老实，它看见老狼哭得很伤心，就问他：“老狼呀，你为什么哭呀？”老狼听见长颈鹿问他，哭得更起劲儿了。他一边哭一边说：“长颈鹿兄弟，大家都说我不好，常常干坏事，其实……”我的心是很好的，就是我的牙不好，它喜欢咬，我恨死他们了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长颈鹿兄弟，你做个好事儿，把你的头伸到我的嘴里来，用你的牙把我的牙拔掉，它就再不能干坏事儿了。老实的长颈鹿看老狼挺可怜，就说：好吧，我来试试看，你把嘴张大些。老狼可高兴了，把嘴张得大大的，等长颈鹿把头伸进来就一口咬住。长颈鹿痛得叫起来：哎呀，你怎么咬我，快放开快放开。老狼死咬住不放。正在这时候，忽然听见背后一声大叫：快放开，要不我打死你。老狼一听吓得松了口，长颈鹿连忙把头缩回来，一边叫着：哎呀呀，差点把我咬死了。刚才是谁在叫唤呀？老狼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个小孩子。小孩子问他们是怎么回事，长颈鹿把事情说了一遍。小孩子问老狼为什么咬他，老狼说： 是他弄得我喉咙痒痒的，我只好把他咬住了。 小孩子听了笑笑说：老狼老狼，要拔牙，人家拔不下来，我来替你拔，不过你得把眼睛闭起来，要不我看见你眼睛绿莹莹的，很害怕，不敢把头伸进你的嘴里去。老狼心想， 吃个小孩子才美呢， 就答应了，闭上眼睛，张开大嘴等着。小孩子捡起块大石头塞进老狼的嘴里去，老狼以为是小孩子把头伸进来了，赶紧咬住，砰的一声，他的牙齿崩碎了，痛得他在地上直打滚。小孩子举起棍子朝老狼的头上打去，一下就把老狼打死了。小孩子对长颈鹿说：以后要当心，不要再上当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